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Hi listeners, how are you doing? 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啊，一起来收听直播。今天我们带来这个话题呢，跟咱们的九月开学季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到了Autumn days, fall days. Yeah. 同学们已经开学了啊，很多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听友啊， mm-hmm, 老师们呢、mm-hmm. 也返回到了学校，重回了课堂。我们的马克老师也开始了自己新学期的工作了。 Yeah, next week my full schedule begins. 所以说啊，这师生们啊，每到这秋季返校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番心情了哈。 Mm-hmm. 又意味着新一学期的耕耘又要开始了。 Right. 马克老师这波马上也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了哈，开始了愉快的假期结束了、 嗯、 所以要开始准备迎接繁忙的 schedule 课程表、 嗯、right 紧张的工作节奏。 嗯哼， 其实秋天这个季节啊挺好的，秋高气爽，大家也是耳聪目明啊、嗯、这个时候又觉得没有了夏日的那种烦躁吧。 对、 啊、秋天呢又开始学习呀、记忆呀什么的，又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高峰期吧、 嗯、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重新的学习起来。 对， 那么我们也刚刚庆祝过了这个 Teacher's Day、 嗯、 在这里我们的同学们可以在直播间当中为我们的 Mark 老师送上 Happy Teacher's Day、 oh, 祝福。 Too late for that, but thank you. I did get a lot of messages the other day. Yeah、 嗯、马克老师对马克老师祝福永远不晚。 有很多的， 因为他教师节嘛，这周一就过了是吧、 嗯哦、 等到周三来给老师送上祝福也不晚， 下一年可以啊。 同学们还是想送出这样的一个祝福哈、 嗯、 没事儿，马上呢后边还有呢，还过国庆呢、 嗯、 有的是时间啊。在中国呢，这个尊师重教啊是一种 tradition、 right. 是一种优良的传统啊。我们都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 嗯、 为师呢自古以来都是一种恩情，但是对于像马克老师这样的 world traveler sure 来说呢，他也听到了社会上呢对教师行业的一些 different voices、 mm-hmm, mm-hmm, different opinions、 right. 不同的观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地道美语的主题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听到过哪些啊，有什么样的对于教师行业的一种观点。 嗯哼、 啊、同时马克老师呢要 share 他一下作为一个老师开学的这种心情、 嗯、 和同学们开学啊做一种共鸣吧。 对对对 对。 好。好，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分享你的观点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段对话的语听。 好好。Hi, Jing Jing, how's work these days? It's a bit busier than usual, but mostly routine. How about you?Are you all ready for the fall semester to begin? Yeah, I think so. I have a pretty crazy schedule. I got light hours from my school, which is great, but scheduled a lot of extra classes. Do you think you have an easier time as a foreigner compared to local teachers? That's a can of worms we could open later when we have more time to talk. Okay, well, Teacher's Day was earlier this week.Do you think teachers in general are excited this time of year? It's back to school season. One of the enviable things about a teacher's job is that they have time to step back and reflect. Yeah, hopefully teachers are refreshed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lasses they'll have for the next half year. Most of the teachers I know have some flexibility in their schedule. If they want to be very busy, they can. Right. And if they want to have more time to work carefully or accompany their family, they can arrange it. Teachers work as hard as other people, harder sometimes.I know 6 hours of teaching makes me more tired than 8 to 10 hours of office work. But it's nice to have long holidays and planning periods, isn't it? It definitely is. I'm grateful to be a teacher and glad that teachers have schedules that make sense for the kind of work they do. 好的。那我想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很多这个 听友是老师的，应该对此很有共鸣。 OK， 其实你看，同学回到学校还是有点不甘心，那个暑假刚刚结束，是吧 I remember when I was a student, I had a hard time understanding the life of a teacher and how they thought. 那老师们要回到学校开学的时候，是不是很 exciting 的 I think most teachers are excited to go back to work. Yeah. 老师其实老师也应该想休假的，对不对 ？Yeah, we love September, we hate Mondays, right? 是，确实是哈， yeah. 确实是这样。所以老师们，你们也来共鸣一下哈。 嗯， 对话里，马克讲到说 ：“Hi, Jingjing, 最近你工作忙吗？” 嗯 ，Hi, Jingjing, how's work these days? 我们问别人工作，问别人生活。 Yeah, how's work? How's work going? How's life going? Yeah, how's work going?、 Mm-hmm. 这是简单的小问句啊，这些都是大家。必须得张口就来的 不用说你的工作 How's your work 不用 How's work these days 简略、不要那个 your 对 How's work、 right. these days、 yeah. 最近工作怎么样忙吗好吗一切都顺利吗、回答你可以这么说比平时稍微忙一些 对 It's a bit busier than usual A bit 就是 a little 对 A little 我们喜欢用 a little Yeah 老外呢就用 a bit A bit busier Yeah a bit busier 但是 a bit 后面呢要加一个比较级、因为说的是稍微忙一点、就要用 busy busier yeah, a bit busier you could say it's a bit busy 听或者 it's a bit busier than usual、 加上比较级后面就得加 than 对 你比什么更忙呢比 usual、 right. 比平时啊要更忙一些 I'm a bit busier than my colleagues I'm a bit busier than I was last year my workis a bit busier than usual, 都可以。 好，但基本上呢，都是日常的那一套哈，常规动作。 对对对 ，but mostly routine。 好，我们来学这个单词。Routine. Mm-hmm. It means you have a meeting on Tuesday afternoon. It means the show you have to prepare for the most is Friday afternoon's broadcast. You know, each week you can manage your time because the schedule is fairly fixed. Routine 这个单词指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不变的日常。 Mm-hmm. 比如说你们单位每周一下午都要开会。 是。 比如说你每天都要做同样的一些工作 对对对 一些工作的流程。一套一系列的不变的流程就叫做 routine, routine 所以呢我们把它理解为是日常的那一套或者是常规动作 对对 对, 对 好别人问你工作忙你就可以这么说哈、比平时忙一些但基本上是常规动作你呢你准备好秋季开学了吗 How about you? Are you all ready for the fall semester to begin? How about you? 问您您怎么样呢 Are you all ready? 全部准备好了、for something?来秋季学期叫做 Fall Semester 美语的秋季是 Fall、因为呢秋天要落叶了 对,、 啊、 对不对就是 Fall 这个单词 Autumn Semester Fall Semester 都可以说、 哎、英语呢是 Autumn Semester、 对对对 Semester 是学期人人都得会这个单词 对一般 好 Semester、那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我想是的 Yeah I think so 哎，我这学期的日程啊，那是安排的相当疯狂。 I have a pretty crazy schedule. Pretty crazy schedule.、这个大家生活中估计用上的不多哈。日程疯狂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工作日程啊，满满的。 对对对，忙死了 ，crazy schedule， 忙得不行，特别忙。这一年当中有段时间就特别忙、 Yeah, the busy period of a year. 哦，也可以这么说。 Yeah, you could say I have crazy hours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but December is pretty slow. 我们可以说 crazy schedule,、crazy hours, right? Crazy period、of the year, right? 那三个 crazy、 yeah. 来形容。日程满满啊哎虽然啊好在哈好在呢我学校的课不多负荷比较轻。 I got light hours from my school. 英文特别简洁。来我们来学这个短语轻小时 light hours.、 Light hours, yeah, the opposite of heavy hours. 它的反义词是 heavy hours,、重小时那是什么意思呢 Yeah, not very many hours.Yeah. 就是说呢时什么工作时长不多、 yeah. 叫轻负荷 light hours right I got light hours from my school.、 Mm-hmm. 我学校的负荷比较轻、mm-hmm. 意思就是说我的课不太多。 对对对。 Which is great. Which is great. 这挺好的。 Yeah, 不错。 但是呢安排了很多额外的课程。 But scheduled a lot of extra classes. 此处的 schedule as a verb、 mm-hmm. 作为名词了 Yeah, I got light hours I have scheduled a lot of extra classes、mm-hmm. 但是你不用用 I have 在后边因为用、 刚才的 crazy schedule、 mm-hmm. schedule 是名词 对对对 日程这里呢是安排日程 schedule 作为动词、 mm-hmm. 是 a lot of extra classes extra 就是额外的 对对对 有很多额外的课程给我安排了、 嗯、 好今天就问到说、啊、他挺好奇的、 哎、 作为一个外国人啊、 嗯、 你觉得和当地老师相比你的工作是不是相对轻松一些呢 Do you think you have an easier time as a foreigner compared to local teachers? 您看这 easier time 英语是这么表达的、 嗯、对 相对轻松一些的时间是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说 easier time、 哎、easier time、 yeah. 就是相对轻松的工作 don't have to go to so many meetings don't have to write so many reports、don't have to stay in the office you know from 8 until 6 every day or whatever 马克老师 knew all the tricks yeah, basically yeah just like yeah, yeah make sure everyone knows I'm a foreigner、right? 我听不懂不好意思我不能去开会啊 马克老师在学校里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不能去开会了 对对对、 啊、不能写那么多报告了 是 好就说对这就叫做 easier time、 嗯、 就相对来讲稍微轻松一些的时间哈、 嗯、 一些工作 compared to local teachers、 right. 啊、当地老师相比哈、 嗯、 马克说这可说来就话长了、 That's a can of worms 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不是 that's a long story 这不是说来话长吗您教的这个短语叫什么叫一个罐头的虫子 a can of worms、 mm-hmm, a can of worms so it's not a story you know if 如果他问你啊我没看你就现在你的头发都是白的怎么了 you know what happened why is your hair white oh that's a long story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the story the narrative 但是在这儿你可以说那个外国的老师那个本地的老师他们有什么区别你想法是什么 我不能短语说我不能一分钟之内说所以这个是 can of worms、 嗯同学们看同样是说来话长如果我说呀 That's a long story、 嗯、 什么情况呢亚马克一周不见怎么头发都白了 对 说来话长啊 That's a long story、 yeah. 这个描述性的讲故事叫做 a long story、 yeah. 说来话长、 嗯、 如果我是马克哎，你说你觉得啊、哎、这个、哎、中美贸易战为什么会打成这样呢、 嗯嗯、 哎呀马克说来话长啊、 yeah. That's a can of worms、 yeah. 分析性的啊，信息解读性的 yeah, some 这种 economic topic something about business you know if I have an idea it takes too long to discuss 政治的学术类的问题、yeah. 一句话说不清楚 是 叫一句话说不清楚、 嗯、 a can of worms 对、 啊、that's a can of worms we could open later、 mm-hmm. 啊，我们过段时间再把它打开吧 yeah、 啊、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再闲聊吧我们再聊吧When we have more time to talk. Yeah, when we have more time to talk later. So I'm happy to talk about it, but maybe not right now.、Yeah. 学到了哈，学到了。嗯、好吧，好吧，好吧。 嗯 ，OK。 你看，这周吧，刚过完教师节。 Well, Teacher's Day was earlier this week. 哎，我们说过完，不说 passed、 嗯。Right. 英文中说什么什么节 was earlier this week、 嗯、 啊，在这一周呢，早一些时候。 对。 就是我们刚过完了。 对。 你觉得普遍来说，老师们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很兴奋吗 ？Do you think teachers in general are excited this time of year？ 这还是真问嘛？是不是 ？Yeah, teachers in general. 老师过节了，老师。哪个老师这个日子不高兴啊、 嗯、 特别开心因为老师平时都挺苦的、 right. Do you think teachers in general are excited this time of year?、 Mm-hmm. 这个时候是每年的开学季 It's back to school season 开学季的英文来了、 嗯、 返校季 Back to school season Right, that includes like TV advertisements for school supplies and clothes and all this kind of you know, public feeling about people going back to school. So there's back to school season, there's Christmas season, there's Valentine's Day season, you know, like in the West we have these. 秋天呢也是一个返校季、返工季，很多人在秋天也找到了新的工作，要开始新的忙碌， 对， 所以叫做 back to work season 也可以， back to school season 都行。大家是不是感觉突然间这个月就忙起来了，是吧？ Busy season， 秋忙嘛。 对 啊，教师工作呢最令人羡慕的一点就是他们有时间啊在假期里回顾和反思过去，新学期重新出发。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微信挑战，同学们来试试哈。第一位啊 D1CH， 好， The most amazing thing about a teacher's work is that they can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past。 好，关键在回顾和反思怎么说。 对对对， teacher's work 要换 a teacher's job， a teacher's job， 因为他的 work 是他们昨晚了什么，他写了一个书，他那个看一百多的考试，这个是 teacher's work。 teacher's job is their schedule， their classes， those things。 They can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past。 那个 on the past 不用，因为 reflect 是你觉得这个是重要，你觉得这个是不重要， 我一会儿看那个学生比较重要的、他的学习的，然后所以你可以换 is that they 没错的 have time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reflect、对，不是 look back， take a step back。 同学们喜欢说look back， 往回看。这个往回看呢有一种那种往过去看的意思。其实 reflect 更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反思和总结一下自己这个工作的情况。是吧？下面的课程要怎么讲啊？哪些同学的那个同学们的各自的学习特色是什么呀？要如何因材施教啊？这种叫 reflect。 对。好。 好啊。 Okay. One of the most admirable part for being a teacher is that they have time to review and reflect in their holidays. 那个后边的 in their holidays 肯定要换 during their holidays. During their holidays 可以。那个 review and reflect, 好也可以。然后那个 admirable 在这儿不是合适。你可以说one of the best things about being a teacher.对， 同样是羡慕，一会儿我们教大家一个羡慕的词admirable， 这个 admirable 不合适的， 对 这个是羡慕的意思， 是 星空。 好， The most admirable thing is that teachers have much more time to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reflect the past， 然后reflect the past 不要了，然后可以说step back and reflect， 完了，然后前边the most enviable thing is that teachers have much more time to step back and reflect。 那就把这词交给大家吧。 对， 令人羡慕的叫做enviable、 yeah. 那个动词不是叫 envy 吗？A-E-N-V-Y 对 Enviable， here we have an adjective E-N-V-A-B-L-E Enviable、 派生出来一个形容词形式啊，就是令人羡慕的、令人眼红的 Enviable 大家最羡慕老师的就是他们有两个月每年都有哈、两个多月的假期。 If people want to use that time to think about how to do their job better they can, you know, and many people are too busy to do that， 多好啊，是不是？而且如果你要用 reflect 就不要用 past， right， 因为 reflect 就有含有 past 的意思。 About the future also、 再来一位同学 Katie。 好， Teaching is an admirable job in that、teachers have time to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past during holidays。 During holidays 中间可以加一个 there， 他们的 holidays， 因为他们的春节不一样，他们有40天，不是那个另外一个人还有这么长时间。所以 during 他们的 holidays， their holidays、对、look back 要换 step back， 那个 on the past、不是要的，但是在这儿你可以用 admirable。 Teaching is an admirable job in that teachers have the time、 在这里 admirable 就可以用了， 还可以换 enviable。 对，在这儿都这个两个可以。 说这老教书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